第22集，心灵扭曲是什么样的？晚上，洛伊打了电话过来，温小辉问他刚才在忙什么，被他轻描淡写的带过去了。于是，两人聊起了少群的事。 这样吧，你等少群再主动约你，记得，一定要是他主动约你，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坐坐。你带上我。 啊，我带上你，我怎么说呀？ 就说是你外甥，你们说话，我在旁边玩手机，他不会在意我的。 那我跟他说什么？ 你跟他说什么都行，但是记住两点：第一，绝对不收他的钱；第二，绝对不说你任何一个老板的坏话。 我干脆不见他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非得见他？ 如果以后少群没有成为巨星的大股东，那就无所谓。可万一他成了呢？到时候他看你能顺眼吗？ 啊？ 你要在不得罪他的情况下，拒绝给他当枪使。这件事是很需要技巧的。 唉，复杂死了，好无聊啊，我不想去。 别怕，我会帮你。 我真的不想去。 去吧。这是为你好。少群脾气很大，不能得罪。他约你出去，你不去，岂不是不给他面子？ 你知道他？ 啊，知道一点。 你怎么会知道他？你们好像都不是一个世界的。要是瑞文不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少群这个人。他们这种人隐私保护的挺好的。 你告诉我之后，我找曹律师打听了一下。曹律师跟政商圈的来往比较多。 哦，少群那个人看着就不太好惹，说真的，我有点怕他。 不用太担心啊，撑死就是一个工作嘛。 对，大不了就是个工作嘛。 哦，对了，雪梨有跟你联系吗？ 没有啊，我想他需要冷静几天吧。 如果他跟你联系的话，你安慰安慰他就行了。但是对于他和前夫的事，不要给什么建议，说白了就是别多管闲事。 可是 没有可是，他们俩现在的状况很危险，你不要掺和进去，多说多错。他是成年人了，让他自己去解决。 好吧，可是一想到他前夫还没遭报应，我就又担心又他妈生气。 他那样的人早晚会自食恶果的。 对，妈的，我等着。 早点休息吧。 哦，你也是。 你不在家我都睡得很早，你在的话我就总想和你多聊一会儿。 温小辉的小心脏抖了抖，也许是被他妈妈暗示了，他现在听这话怎么那么暧昧呢？ 还是要早睡早起的，晚安了。 自从那日少群来过工作室之后，瑞文对温小辉的态度有所转变，变得稍微热情了一些，也不再就罗总的事对他明嘲暗讽。温小辉虽然习惯了瑞文的势利眼，依然觉得挺好笑的。有一天，他趁瑞文心情好想请个假，因为洛伊想带他去日本玩，结果瑞文的脸当场就拉下来了，说人手太紧，不给假。温小辉郁闷极了，不过后来想想，如果他出国旅游，根本没法跟他妈妈解释，不去也罢。暑假的那两个月，雪梨没有再联系他，少群也销声匿迹。要不是期间洛伊问了他两次，他都快忘了少群的事。他总有种洛伊比他更急着见少群的感觉。转眼就到了洛伊去大学报到的时候，温小辉自告奋勇要充当家长送洛伊去上学，即使学校离洛伊家其实很近。温小辉特意调了班，一大早就打了个车去别墅接洛伊。 嗯， 你打车干什么？ 送你去学校啊。 我家离学校骑车就半个小时。 新生开学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要带的？ 我不住校，带些证件就行了。我们骑车去吧。 师傅，我付钱，你走吧。 司机师傅一脸住别墅还舍不得打车的鄙视表情，开车走了。温小辉坐到洛毅的后车座。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骑单车。 不好吗？又健康又环保啊。 难道你讨厌汽车啊？ 汽车不安全，我更喜欢自行车。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富二代，有钱呢，哪个不爱显摆啊？ 我不是富二代。 你要还不是富二代，那我就成贫民窟的了。 你生长在一个很好的家庭，有充沛的感情、普世价值和安全感的浇灌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你才是富二代。 温小辉刚想笑话他又人生导师煲鸡汤了，可话到嘴边想起洛毅的家庭就说不出来了。每次一想到这少年的身世，他都会格外的心疼。 还好你父母虽然都有点不靠谱，至少你长成了个好孩子。好多这样家庭比较复杂的孩子都会有些心灵扭曲的。 你觉得心灵扭曲是什么样子的？ 特别的敏感、善妒、记仇、冷酷，缺乏对人的信任，容易仇视社会，容易走极端，差不多是这样吧。 原来如此。 怎么了？ 你碰到过这样的人吗？ 有碰过沾一两条的，全站的没有。哎，真有这样的，吓死人了，我早跑远了好吗？ 眼看着进入大学城的范围了，周围全都是来各所高校报到的新生，那一张张稚气的脸像晨间的太阳，充满了年轻的活力。 啊，我有时候其实也挺好奇大学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。 那就来上啊，我可以辅导你，保证你考上不错的学校。 不要，我最讨厌学习和考试了，我就是感慨一下。 洛毅把车子骑进了那所全国知名的大学。温小辉抬头看着校门上大大的匾额。 哇，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来京大，这个地方跟我好像都不是一个星球的。 没你想的那么夸张。 你当然不觉得夸张了，听说像你这种天才儿童这里有不少呢。 有一些，还有比我小的。 比你还小？ 物理系有一个13岁的。 简直是怪物。 洛毅把车停在教学楼下，两人往新生报到处走去。 都没帅哥，女的也好少，你交女朋友可不容易了。 报到处围了不少新生，当两人出现的时候立刻引起了一点骚动。毕竟在这种学霸扎堆的顶尖学府里，温小辉的长相就够得上校草级别了。可当他们知道报到的人是洛毅的时候，更是高潮迭起。天才少年在这里并不稀罕，可长得比女孩子还漂亮的天才少年就是此生难遇了。温小辉享受了一把家属待遇，跟在洛毅身边满脸骄傲，就好像洛毅是他抚养成人的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，感觉倍儿有面子。报完名之后，洛毅也彻底出名了，他拒绝了一堆社团的邀请，带着温小辉跑了。两人正准备找个地方好好搓一顿，温小辉却意外接到了少群的电话。 哇，少群，我还以为他都放弃了呢。 正好去蹭他一顿吧。 也对，蹭一顿贵的。对了，我拿你的生活费买了一套 CPB 限量版的眼影盘。 你不用跟我汇报啊，我说了，生活费你自由支配就好了。 不太好意思嘛，我也给你买了很好的洗发水，回头给你做个护养。 好啊，小辉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不用太在意这些的，不然反而显得生分了。 我还是在意一下吧，不然我怕我控制不住。哎，走吧，吃饭的地方离这可不近，少年，考验你体力的时候到了。 放心吧，我体力很好。 温小辉看着洛毅随着蹬车的动作而不断起起伏伏的长腿，大腿肌肉的线条在牛仔裤下若隐若现，明明是还没有完全长开的少年的身体，却也让人浮想联翩。温小辉轻轻拍了自己一巴掌，他觉得自己这样简直是太危险了。